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大香港早晨，最後一節，咁就呢一節講咩呢？咁樣呢，有一樣嘢呢就提一提大家嘅，咁樣，咁我都係最近先留意到嘅，都唔係我留意到嘅，都係有人提我先知道嘅。原來呢，而家已經係今集係幾集？ 297， 而家係297集嘅大香港早晨。咁樣呢，原來唔經唔覺呢，嚟緊下個禮拜一呢就已經係300集嘅大香港早晨啦，咁樣，咁樣咧，咁咧就因為之前就好似200集嗰陣啊，就好似喺佔領啊嘛，佔領期間啊嘛，咁都冇搞啲咩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想借呢個機會咧，雖然又有少趕嘅，就想借呢個機會咧，就不如搞一啲即係少少嘅 gathering 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諗住咧下個禮拜一咧就大香港早晨300集咧，咁就就會搞個聚會仔咁樣嘅，咁就諗住係點樣呢，咁就係會諗住呢就係朝頭早啦，咁樣，咁係適合大家而家聽緊 live 嘅朋友啦，我唔知你係咩情況底下聽緊 live 啦，咁就想搞個聚會，咁樣呢就係 live 搞聚會嘅，點樣 live 搞聚會呢，就係呢我哋呢就諗住呢呢個咁樣嘅下個禮拜一300集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呢度附近啦，場地又未定實嘅咁樣，咁就都喺九龍灣嘅，應該就會喺九龍灣咧，就揾個酒樓咁樣，因為咧我哋之前咧都有個習慣嘅，咁樣咧就係咧我哋咧即係做完節目咧，咁都會食下早餐，檢討一下，大家傾下咁樣。呢排就冇啦，因為都係費事屌鳩你哋啦。咁就檢討一下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做完節目咧，做完大香港早晨咧，就會飲個大香港早茶咁嘅習慣嘅。咁所以咧就諗住咧嚟緊咧300集星期一咧就想搞翻個大香港早茶咁樣嘅，咁樣咧就名額就唔會好多噶啦，就咁啊可能預都唔會好多人啦，因為都係禮拜一朝頭早啊嘛，好多人都要翻工噶嘛，咁樣，咁所以都係諗住係比較少嘅人數嘅一個細嘅聚會， 小極都有啲規模喎，你搞親都 咁啊幾廿人咁樣啦，我諗住即係幾廿人，大家幾圍台咁樣，咁啊大家一齊飲下茶咁樣，咁就我哋就會 book 個酒樓，咁啊大家一齊就做呢個咁嘅大香港早茶 live 咁樣，咁就可以大家一齊 會做埋節目噶，係咪淨係飲茶？ 即係你諗住唔做節目嘅， 兩個鐘直播睇住我哋飲茶， 都即係咁好多人噶嘛。 即係你諗住你啊坐喺度飲茶，我就做節目俾你聽。 我會洗杯嘅。 哦，咁樣你諗住即係你平時做節目已經係我做節目俾你聽㗎啦，點鳩你？你知唔想知道啊？撲你嘅街！咁你仲諗住嗰日你都 所以要加洗杯咯嗰日。 嗱，你都諗下啲嘢 entertain 下大家，大佬，大家特登嚟到睇你咁樣。咁所以咧，嗰個就會有幾十個名額啦，咁樣，咁啊唔會好多。咁就會係嚟緊下個星期一就會搞㗎喇，咁樣，咁係咩詳情點樣報名呢，咁就大家留意今日嘅二月時報咁樣，咁我哋晏晝就會或者夜晚嘅時分就會有公佈㗎喇，咁樣又或者今晚呢個咁樣嘅二月政治啦，我哋再有 detail 嘅詳情就話俾大家聽啦，咁樣，總之今日就一定會，今日就一定係會有，一定係會有報名方法俾大家去報名㗎啦 ,ok? 咁就係嚟緊禮拜一就係、是、星期一嘅朝頭早，咁樣就八點到十點幾啦，咁樣，咁我哋就會有個大香港早茶嘅時段嘅，咁你可以早少少嚟啦，睇下你又可以睇下前前後後我點樣鬧啲主持啦，咁樣。咁就呢、這個同埋就加設一個環節啦，因為事實上之前我哋都講過咧，就係咧係想開下午嘅節目嘅，咁想開下晝嘅節目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嗰個人手咧就有少少緊絕啦，有啲不足咁樣。咁所以呢亦都係想進行呢新一輪嘅招募主持嘅，咁所以呢就係、是、如果有興趣去加入我哋主持團隊嘅話呢，亦都可以呢就喺呢個下個禮拜一呢就即場呢你報名呢個大香港早茶呢，亦都可以即場嚟報名，就咁我哋就現場進行一個篩選啦，咁樣點樣篩選法就其實就好撚簡單啫，講兩句嘢知㗎啦，咁樣，咁就總之你嚟到你表示你有興趣去參與嘅，咁我哋就篩選下，咁我記低你嘅資料，咁 咁我哋就再睇下合唔合乎呢個資格咁樣，咁都要增加呢個咁樣嘅主持嘅團隊㗎啦。 呢、這個過程會唔會直播呢？ 呢、這個過程都係會直播嘅咁樣，咁所以就係嗰個節目就好豐富㗎啦咁樣。咁啊同埋即係都俾啲壓力你哋啦，即、就、係、是、要加啲新人入嚟換走你哋啦咁樣，即、就、係、是、都係時候要換走一啲人㗎啦，因為真係做得好吃力嘅而家開始。 拜拜 都係因為都300集啦嘛大佬。 係300集。 咁都300集都講緊係年幾嘅時間啦。 有啦。 都係相當長嘅時間啦咁樣。咁所以係都即係要進步啦，要提升。咁樣，咁如果進步唔到都冇辦法啦，係咪？咁所以就係係啦，就係、是、呢個咁樣嘅要主要要公布呢一個咁樣嘅環節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今日有個 set 文嘅係嘛？ 係啊，有個 set 文嘅， 有個 set 文嘅咁樣。 關於三條跑第三跑道同埋海豚嘅問題。 主要就講翻海豚嘅，因為近排就大家都係留意緊千四億啊嗰個問題，咁啊比較少人講翻個海豚問題，咁啊做翻即係想提一提翻大家講翻個海豚嘅問題嘅。 OK， 好，咁我哋就我哋即係 live 嘅要講嘅內容就大概講到呢度為止啦，咁樣。咁跟住仲有一個 set 文，咁因為我口好痛啊，咁樣我講唔到咁多嘢，咁所以就去埋嗰、那個 set 文，咁我哋。今日節目 好似 我 哋有 試下 cut 投票咯 ，cut 埋投票而家。 投票係咩嚟㗎？ 個投票你講佢先。 個投票咧，但係對中意 man 嚟講咧，有咩比賽係較為香港人熟悉咧，同埋每年都有舉辦，同埋喺香港推廣嘅程度咧較為成熟嘅。咁咧第一位咧就係、是、打麻雀嘅，就有43%；第二位咧就係、是、揸馬就19%，跟住就係耍太極啦。就17%，跟住咧就係香港先生選舉就18%，最後咧就係拉丁舞就8%嘅。 好，咁就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播埋個新聞，咁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咁我哋今晚唔係即係完咗新聞之後個節目就到此為止。咁今晚我哋熱血政治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今集會同大家講下。機場擴建第三跑道對香港中華白海豚的影響。2006年12月21日，機場管理局發表香港國際機場2025規劃大綱，為香港國際機場確立了未來20年的發展路向。規劃大綱預期飛機起降量將會由2005年的 26.4 萬次上升到2025年的49萬次。為了提升機場的吞吐能力，機管局提出了擴建機場第三跑道的構思。2011年6月2日，機場管理局發表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當中分析了兩個發展方案，分別是雙跑道系統和三跑道系統。之後機管局向政府提出三跑道系統的建議，獲行政會議批准。2012年5月，機場管理局就第三跑道興建計劃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工程項目簡介，展開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程序。2014年6月20日，機場管理局公布環評報告，報告指第三跑道工程將需要填海大約650公頃，對中華白海豚棲息地、沙洲露鳥林和附近的漁業構成中度影響，建議設立2400公頃的新海岸公園補償。就著工程對海豚的影響，熱血時報就訪問了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博士，關於以新海岸公園補償填海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洪家耀就認為建議荒謬。 但我哋覺得咧，依個補償措施咧，簡直係荒謬嘅。我哋其實一早提過去，唔好再提依個咁嘅海洋公園方案，但係完全唔聽我哋講。咁點解咧？可能市民就覺得，喂，600多公頃賠翻2000多公頃俾你，哇，好抵啦，係咪？即係佢都算係做咗佢嘅本分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這個海洋公園咧，基本上咧就會喺嗰、那個即係工程完咗之後，即係喺2016年至2023年嗰陣，佢乜都唔做嘅，即係唔會有任何補償方案。要去到2023年之後咧，這個補償方案咧先會生效嘅。咁咧喺個七年裏面咧，基本上佢哋咧，即係嗰啲海豚啊死咗啊走咗啊，佢哋完全冇咩可以做到嘅。咁就期望咧七年之後咧，佢會翻翻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即係海豚咧經過個七年浩劫咧，我諗就算你之後補翻個海洋公園俾佢咧，都係無福消受啦嚇。咁啊，正如咧就係話，譬如我話，我去屋企嚇，即係我咧會搗亂嘅，搞到你咧就即係住唔到喺嗰度，要你咧要 出去流離失所，去出去露宿街頭咁樣。你唔使擔心，七年之後咧，我會幫你整翻屋企，你可以翻翻嚟住啊咁樣。你到時會唔會仲有能力咧，可以翻翻嚟你屋企住咧嚇？即係七年之後，佢根本上冇安置嗰啲海豚，都冇令到佢有其他地方可以生存到。喺咁嘅所謂嘅補償措施咧，係非常之即係荒謬嘅。仲有其實根本上嗰個位置咧，係完全係唔係對應到嗰、那個即係海豚嗰個嚴重，即係對海豚嗰個嚴重嘅影響嘅嚇。咁啊，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依一個補償措施只可以話一個 A 貨嘅補償措施啦嚇。 另外，關於工程期間，機管局表示會限制工程船隻駛經中華白海豚可能出沒範圍的時候，速度不可以超過10海里，以減少對海豚的影響。洪博士就認為機管局無視船隻數量對海豚造成的影響。 咁喺工程期間咧，亦都有好多工程船會喺個工地嗰度咧出出入入，咁都會即係製造好多嘅噪音咁樣。咁我都見過機管局佢又話有啲即係緩解嘅措施嚇，即係譬如話即係佢哋限速又好，或者船上面咧有啲咩即係令到佢靜音啊咁樣。嗱，其實依啲咧當然佢係一定要做啦，佢唔做嘅話佢就一定唔可以過啊報告。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而家佢忽嚴重地忽略咗一樣嘢，或者專登係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其實船嘅數目啊，佢一直淨係好集中講話船嘅速度，就係船嘅速度咧慢嘅話咧，海豚影響咧就會細啲嘅。咁呢個事實嚟嘅。咁但係如果船嘅數量非常之多嘅話，咁所以就算係幾萬都好咧嚇，如果數量非常之多嘅話，咁我哋都相信會對海豚嚟講非常之大嘅影響。係因為海豚咧點都要上水面呼吸嘅，咁所以咧如果船喺海上面嗰個交通太過繁忙嘅話咧，係會令到佢會移離嗰、那個。即交通繁忙的水域的，咁就算佢哋快又好，慢又好，其实都对佢嚟讲都系好大嘅影响。 之后，环境咨询委员会喺2014年9月15日有条件咁样通过三跑道环评报告，当中需要机管局同埋政府遵守20项嘅条件同埋4项嘅建议。环咨会开出嘅20项条件包括。要求項目倡議人完工之後，需要按照環評報告的內容劃定2400公頃的海岸公園。當有海豚進入工地的時候，需要有應變措施，即時叫停工程。設立地區聯絡小組，監察工程實況和環評報告預測的差距等等。四大建議就包括了機管局需要主動和中國大陸部門磋商，達至區域性的全面保育中華白海豚。制定補救方案、保育工地發現的遺址和古物等等。2014年11月7日，環保署通過三跑環評報告，發出環評許可證。環保署的舉動引來保育人士的不滿，保育人士何來就此在2015年2月5日向高等法院入禀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發出環評許可證的決定。面對一片反對聲音，政府依然無動於衷。行政會議在2015年3月17日通過三跑系統發展方案，更加繞過立法會撥款，經由機管局自行集資強推三跑工程。綜觀而言，環境諮詢委員會提出的20項條件和4項建議，表面上有增加應對海豚的機制，但實際上都是對填海工程面積沒有影響。政府為了加快進度，更加繞過立法會強推三跑，恐怕再過多幾年，中華白海豚將會在香港的海面絕跡。撰稿譚仔，旁白 Joey Tai， 影像製作湯姆。